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如何实现 Servlet 的规范。我们知道 Servlet 的容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建 Servlet 的实例，并且调用 Servlet。在前面两期我谈到了 Tomcat 是如何定义自己的类加载器来加载 Servlet， 但加载 Servlet 的类并不等于创建了 Servlet 的实例，类加载只是第一步，类加载好了以后才能创建类的实例。也就是说 Tomcat 先创建 Servlet 的类，然后在 Java 堆上创建了一个 Servlet 的实例。一个 Web 应用中往往有多个 Servlet， 而在 Tomcat 中，一个 Web 应用对应一个 Context 容器，也就是说一个 Context 容器需要管理多个 Servlet 的实例。但 Context 容器并不是直接持有 Servlet 的实例，而是通过子容器 Wrap 来管理 Servlet。 你可以把 Wrap 容器看作是 Servlet 的包装。那为什么需要 wrap 呢？ Context 容器直接维护一个 Servlet 的数组不就行了吗？这是因为 Servlet 不仅仅是一个类的实例，它还有相关的配置信息，比如它的 URL 映射、它的初始化参数。因此设计出一个包装器，把 Servlet 本身和它的相关的数据包装起来。没错，这就是面向对象的思想。那管理好 Servlet 就万事大吉了吗？别忘了 Servlet 还有两个兄弟 Listener 和 Filter，他们也是 Servlet 规范中的重要成员，因此他们可能也需要创建他们的实例，并且在合适的时机去调用他们的方法。说了这么多，下面我们来聊一聊 Tomcat 是如何做到上面这些事情的。前面提到 Tomcat 是用 Wrap 容器来管理 Servlet 的，那 Wrap 容器具体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先来看看它里面有哪些关键的成员变量，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毫无悬念，它拥有一个 Servlet 的实例，并且 Wrap 是通过 Load Servlet 的方法来实例化 Servlet。 为了方便你阅读，我把文稿中的源码做了一些简化。其实 Load Servlet 主要做了两件事情，创建 Servlet 的实例，并且调用 Servlet 的 init 方法，因为这是 Servlet 的规范要求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会调用这个 Load Servlet 的方法呢？为了加快系统的启动速度，我们往往会采取资源延迟加载的策略， Tomcat 也不例外。默认情况下 Tomcat 在启动时不会加载你的 Servlet， 除非你把 Servlet 的 LoadOnStartup 参数设置为 true。 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 Tomcat 在启动时不会创建 Servlet 的实例，但是会创建 Wrap 容器，就好比枪里面还没有子弹，先把枪造出来。那子弹什么时候造呢？是在真正需要开枪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请求来访问这个 Servlet 时，这个时候 Servlet 的实例才会被创建。那 Servlet 是谁调用的呢？我们回忆一下专栏前面提到的 Tomcat 的 Pipeline Wave 机制，每个容器组件都有自己的 Pipeline， 每个 Pipeline 中有一个 Wave 链，并且每个容器组件有一个 Basic Wave。 Wrap 作为一个容器组件，它也有自己的 Pipeline 和 Basic Wave。 Wrap 的 Basic Wave 叫做 Standard Wrap River。 你可以想到当请求到来时， Context 容器中的 Basic Wave 会调用 Wrap 容器中的 Pipeline 的第一个 Wave，然后会调用 Standard Wrap River。 我们现在看看它的 Invoke 方法是如何实现的。同样为了方便你阅读，文稿中的代码我做了简化。 Standard Wrap River 的 Invoke 方法非常复杂，去掉其他异常处理的一些细节，本质上就只有三步。第一步，创建 Servlet 的实例；第二步，给当前的请求创建一个 Filter 链；第三步，调用这个 Filter 链。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需要给每个容器创建一个 Filter 链呢？这是因为每个请求的请求路径都不一样，而 filter 都有相应的映射路径，因此不是所有的 filter 都需要来处理当前的请求，我们需要根据请求的路径来选择特定的一些 filter 来处理。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没有看到调用 Servlet 的 service 方法呢？这是因为 filter 链的 doFilter 方法会负责调用具体的 Servlet， 具体来说就是 filter 链的最后一个 filter 会负责调用 Servlet。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filter 的实现原理。我们知道跟 Servlet 一样， Filter 可以在 Web.xml 中进行配置，不同的是 Filter 的作用域是整个 Web 应用，因此 Filter 的实例是在 Context 容器中进行管理的。 Context 容器中用 Map 集合来保存 Filter。 那上面提到的 Filter 链又是什么呢？ Filter 链的存活期很短，它跟每个请求是对应的，一个新的请求来了就动态的创建一个 Filter 链，请求处理完了， Filter 链就被回收了。理解它的原理也非常关键，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文稿中所贴出的源码。从 Application Filter Chain 的源码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信息。第一， Filter 链中除了有 Filter 对象的数组，还有一个整数变量 Pos， 这个变量用来记录当前被调用的 filter 在数组中的位置。第二， filter 链有个 servlet 实例，这个好理解，因为上面提到了每一个 filter 链最后都会调到一个 servlet。 第三， filter 链本身也实现了读 filter 方法，直接调用了内部方法 intern 读 filter。 第四， intern 读 filter 方法实现也比较有意思，他做了一个判断，如果当前的 filter 的位置小于 filter 数组的长度，也就是说 filter 还没有调完，就从 filter 数组中拿下一个 filter 调用它的读 filter 方法，否则意味着所有的 filter 都调到了，就调用 servlet 的 service 方法。但问题是方法题中没看到循环，谁在不停地调用 filter 链中的读 filter 方法呢？ filter 是怎么一次做到一次调用的呢？答案是 filter 本身的读 filter 方法和调用 filter 链的读 filter 方法。我们还是来看看代码就明白了。注意 filter 的读 filter 方法有个关键参数叫做 filter chain， 就是 filter 链，并且每个 filter 在实现读 filter 的时候需要调用 filter 链的读 filter 方法，而 filter 链中保存了当前 filter 的位置，会调用下一个 filter 的读 filter 方法，这样链式的调用就完成了。filter 链跟 Tomcat 的 pipeline wave 机制都是责任链模式，但是在具体实现上稍有不同，您可以细细体会一下。我们接着来聊 servlet 规范中的 listener， 跟 filter 一样， listener 也是一种扩展机制，你可以监听容器内部发生的事件，主要有两类事件。第一类是生命周期状态的变化，比如 context 容器的启动和停止， sesh 的创建和销毁。第二类是属性的变化，比如 context 容器中的某个属性值变了， sesh 的某个属性值变了，以及新的请求到来了等等。我们可以在 web.xml 中配置，或者通过注解的方式来添加监听器，在监听器里实现我们的业务逻辑。而对于 Tomcat 来说，它需要读取配置文件，拿到监听器内的名字，实例化这些类，并且在合适的时机调用这些监听器的方法。 Tomcat 是通过 context 容器来管理这些监听器的，context 容器将两类事件分开来管理，分别用不同的集合来存换不同的类型事件的监听器，剩下的事情就是触发这些监听器了。比如在 context 容器中的启动方法里就触发了所有的 servlet 的 context listener， 这部分代码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servlet 的 context listener 接口是留给用户的扩展机制，用户可以实现这个接口来定义自己的监听器，监听 context 容器的启停事件。 Spring 就是这么做的。 Servlet 的 context listener 跟 Tomcat 自己的生命周期事件 lifecycle listener 是不同的。 lifecycle listener 定义在生命周期管理组件中，由基类 lifecycle base 统一管理。小结一下， Servlet 的规范中最重要的是 Servlet、Filter 和 Listener 三兄弟， Web 容器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它们创建出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调用它们的方法。Tomcat 通过 wrap 容器来管理 servlet， wrap 包装了 servlet 本身以及相应的参数，这体现了面向对象中分装的设计原则。Tomcat 会给每个请求生成一个 filter 链， filter 链的最后一个 filter 会负责调用 servlet 的 service 方法。对于 listener 来说，我们可以定制自己的监听器来监听 Tomcat 内部发生的各种事件，包括 web 应用级别的、 session 级别的和请求级别的。Tomcat 中的 context 容器统一维护了这些监听器，并负责触发这些监听器。最后总结一下这三期内容， context 容器通过自定义的类加载器来加载 web 应用，并且实现了 servlet 的规范，它直接跟 web 应用打交道，是一个核心的容器组件，也因此我用了很重的篇幅去讲解它，也非常建议你花一点时间来阅读它的源码。今天留给你的思考提示，context 容器分别用了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和对象数组来存储两种不同的监听器，为什么需要这样设计呢？你可以思考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今天的文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